哎，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属下古天南。啊，对，你也姓古， 对，古老头从雷电收养的，想起来了。帝国外交部参赞与…… 不重要，一家子都是古本傲慢，终于来个懂事的。 都是该死的！啊？ 继续，你们继续。斯宾塞那个老东西就是想让我死啊！他是想活活的闷死我，还巡游史。呸！ 都是我的子民，我要防着谁啊？ 我是国王啊，未来的国王。 辅政大臣魏国担忧，劳烦您亲自巡航。您是科尼尔未来的君王。 巡航，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哦， 姓古的一家子都是叛国贼，老家伙们说的没错，你也是。 你们看他的表情，看呢！殿下好枪法。 这辈子最痛恨三种人：爱慕虚荣，见风使舵，朝三暮四。天哪，你都占全了！离我们远点儿！今天真是的，混蛋都凑一块儿了。 全体注意，舰船即将靠近星门。达门塔地面，下午好。重装甲号申请搏击位。 下午好，老朋友，请稍等，搏击位排队中。 收到。 重装甲号，搏击位 A7，准备好报告。 重装甲号搏击位 A7 到位，航行报告已提交。 干得漂亮。接入星门，申请放行。 重装甲号入港，插入位 A3，请放行。 欢迎回来。 真是令人难忘的旅程。 我都迫不及待要听故事了。 哦，相信我，没有比这更精彩的故事了。 把这个给他。 是，长官。 舰长。 全体注意，舰船即将进入空间跳跃，请做好安全确认。倒计时开启，10 9 8 7 6 5 4 3 2 1。 前星际联盟代表合成人贾斯汀因公殉职，我深表遗憾。而今大敌当前，为星域康泰、银河安危，我以雷电首席指挥官的名义接管家族一切事宜，并代表雷电家族全体成员发出声明，雷电家族必将此事追查到底，将挑唆星际关系、破坏星际和平的好事者绳之以法。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韩冰小姐，请跟我走，到了我们会和你做详细的解释。 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走？请你放开我。 请您配合，不要妨碍我们公 务。够了，你们要干嘛？ 哦，古参赞， 我们奉命带走韩冰女士回局协助调查。 是调查局？你们老板是谁？让他给我打电话。 古参赞，是这样，命令由辅政大臣亲自下达，还请您配合。啊，这不合适吧，参赞？ 我亲自送他走。我说过了，我亲自送他走。 这，快去汇报。好。 近日，天锤星示威活动愈演愈烈，示威人群要求得到工作，请科尼尔陛下出面主持内政，恢复经济。近期，星际联合总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导致雷电家族内部权力关系发生变动，军方强势上台。星际关系专家认为，未来几天。 居然闹到天垂宫来了，简直无法无天！你跟他们一样。是， 长官。 瞧你都干了些什么？达门塔大使遇刺，罗斯参赞失踪，雷电加速代表被害，你怎么不干脆把星际联合总部给炸了？ 属下不敢。 不敢？还有你不敢的，不知深浅。 你以为此举很高明吗？你这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推波助澜，帮了别人一把。 属下惭愧。 现在的科尼尔内忧外患，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如今雷电军方在强行上台，星际局势更加严峻，而这，全都是因为你。 你不是搞外交的那块料，回内阁继续做你的秘书去吧。<笑> 斯宾塞阁下，对年轻人没必要这么苛责吗？天南也只是想往前冲，虽然未能做得天衣无缝，但也不失为办事果断嘛。啊， 休斯敦公爵，您没必要袒护他。 年轻人做事就是缺乏分寸，我们都年轻过，关于这一点，你应该深有体悟。<笑>我老了，以前的事都记不太清了。就说眼前的事吧，雷电家族与达门塔和罗斯都产生了嫌隙，关系骤然紧张，一时半会儿是顾不上科尼尔的。 现在有了雷电军方这么明显的靶子，外面那些人很快也会被吸引过去，我们正好可以腾出时间来整顿内政。哎， 死老头，你给我安排的好差事，差点把我的命丢了啊！姓谷的果然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一群有反骨的二五仔。 哟，你也在这儿？ 重装甲号企图造反，把我的警卫队都给杀了，简也死了，可怜的简。谁是简？嗯，无所谓，反正那帮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千辛万苦把他们救了，不但没有人领情，还反咬我一口。 看看，嗯，看看，给我打的，这一群混账东西，这就是要造反。哎， 你是不是又喝多了？没有，没有，哎呀，一点点，就一点。 你先回去醒醒。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凯特那个贱妇。 和古丽特是一丘之貉，都是叛徒，眼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王子殿下。住口！养出这样的反贼女儿，休斯顿那个老混蛋说不定也有耳心。嗯，你嗓子怎么了？不舒服吗？哼，那个老帮菜一天装模作样，与世无争。 谁知道他肚子里憋的都是什么坏水啊！嗯， 老家伙教女无方，让殿下受苦，还望殿下宽恕。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呢，我有点头晕。嗯，我先回去休息一下。唉，时候不早了。 我这个老家伙，也该回家吃药喽。此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够妥当，但我会处理的干干净净。是吗？哼，年轻人。 Thank you. seem to feel inside is emptiness. In the dark, it's hard to tell who's friend or foe. No one has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past. Remember, what has been done can never be undone. All that's left is sadThe only treasure you will ever find. Remember, we used to be the